一个由司徒欧阳欧阳太攞啲私己钱出嚟，系咁以搞下嘅电视台，每日24小时不停为香港观众提供最快最新嘅资讯。艾粒电视台正式开台。开。 压力太多，停一阵，望下电视里到底播乜节目，滴下软雪糕，揿下个 remote， 两个黑帽一对。 节目都市人情， 今日都市人情咧，我安德之咧就请嚟著名嘅中医师陈奕乾医师，陈医生你好， 你好，各位观众你哋好。 系近年咧，香港人咧都因为工作忙碌啦，咁好多时都会觉得腰骨好酸痛啦。其实以中医嘅角度嚟讲，呢一种病征咧系叫做乜嘢咧？ 呢种叫做攰。 在中医的角度，其实会不会有些什么可以帮忙去解决这种叫做攰的事 呢？我们呢通常会建议病人呢是多些休息，喝多些水，那就不会攰了。 相信电视机旁边的观众呢，其实都有很多问题想问我们今天请来的陈奕乾医师的。那现在这个时候呢，我们就接听家庭观众的电话。喂 喂， 点称呼？系 阿田啊， 系阿田，阿田你好。 你好， 阿田啊，你反应可唔可以快翻少少啦？ 好啊， 系咁诶，其实田中医师咧已经喺度啦，有啲乜嘢问题咧，或者身体上有啲乜嘢毛病要问诶医师嘅咧？吓吓 啊，陈医师啊， 系 我咧，我最近咧发现咧自己个腰骨咧好酸痛，可以点医咧？ 啊，先问下陈医生啦，其实呢一种咧叫做乜嘢病咧？ 呢种病咧可以叫做，即系我哋中医学角度嚟讲系叫攰啊。 哦，咁可以点样医咧？即系以中医学嘅角度嚟讲， 我哋中医嘅专业医学角度嘅医治方法咧好简单，就系、是、病人应该多啲休息啦，饮多啲水，咁就唔会攰噶啦，吓、啊、就系、是、咁样啦。 咁希望可以解答到阿田你嘅问题啦。 咁你好似讲过咁嘅头先。 嗱，因为咁样，我同你打打脉先，你将个电话放响嗰个脉搏嗰个位啊。你好攰下喎，会唔会啊？ 医师你好准啊， 真 系 好准 啊，你好准啊， 真系好准，即系凭住个脉搏咧，其实你都可以测试到个病人究竟系乜嘢病系嘛？ 嗯，冇错，真系攰啊佢。因为咁啦，我俾翻少少一啲 tips 嚟啦。其实真系有病嘅话咧，都要嚟到中医师嗰度睇一睇先嘅吓。嗱，呢个 tips 咧就系你休息多啲，饮多啲水，咁就唔会再攰噶啦。 其实呢我真问下问啦，咁会唔会话有啲乜嘢嘅穴位係可以帮到我哋即平时做嘢做到好攰啦咁样，然之后会可以冇咁攰嘅呢？ 都有嘅。 係可唔可以向我哋嘅家庭观众示范一下个穴位喺边呢？ 好啊，你伸个头过嚟啊。 哦好。 就係咁啦。 真系醒晒好，今日都市人情多谢晒钟医师，听见 唔使多谢， 拜拜。 啊，你仲未收钱噶？ 跟住落嚟系四眼仔合约音乐节目，声声全声筒。 全聲筒的主角，哇，好聲啊，真的。 今次咧系我哋第一次出现响星星成星星呢一个环节啦。我哋呢首歌叫做咧， 嘿、hey, ，有符 fit 啊， 唔系，系叫做 Hey，I love 有符 fit 啊， 唔系啊，应该叫做 Hey，I love 电视台真系有符 fit。 今次呢首歌咧，歌名方面有12个字咁多、 啊，如果加埋英文字母啊，就有16个字啦。 我哋系以彭嘉丽嘅《是不是这样的夜晚》，你才会这样的想起我为目标嘅，希望呢首歌可以做到好似佢咁嘅成绩啦。 好啦，呢、這个时候我哋一齐听下呢一首歌啊。我觉得呢一首歌咧，好表达到我哋对爱情嘅睇法啦。 我收到份词嘅时候咧，我真系感动到喊咗出嚟啊！好重啊！系讲紧我哋嘅心声啊！ 我觉得填词人真系好似我哋肚里面嗰条虫咁样，知道晒我哋心里面谂紧啲咩。 系啊，而家填词人就我哋自己啦。我哋今次宣传咧做咗一个好爆嘅访问啊！ 系啊，因为呢个访问真系好爆噶。访问我哋嘅系豁达 mini 啊，肥 min。 一阵间咧 ，I Love You Boys 会上嚟即刻乐坛，因为上个星期拍咗新歌，首歌叫做 Hey。I love 电视台真系有符 fit 啊！ 佢真系好爆噶呢个访问。 咁所以同电视有冇关系咧？即系所有嘢都同呢个视像啊有关系、啊。 其实系 promotion 都可能系、 电视台啊嘛。 爆咪啊！你明啊？ 其他都系电视台。 咪？ 因为今次系做一个电视台，咁所以拍咗好多电视台嘅节目咯。 嗯， 咁然之后唱歌都系一啲即系喺电台宣传主要嘅工具咯。今次变咗， 你觉得佢爆唔爆啊？可以再爆啲嘅喎。 有咩对手先？今个礼拜 嗱，陈楚菲。 哇！ 点解你咁对我哋啊？ 刘德华，刘德华，刘德华， 真系 真系爆啊！ 好彩佢冇问我咧，点解唔系将首歌放喺第二位，唔系第一位，同埋点解唔系第一位，系第二位又唔系第三位咧？ 好啦，星星全声声筒咧，时间差唔多咯，下个星期嘅星星全声筒咧系我哋啊， 一路都系我哋嘅，我呢次。到時我哋將會否白翻我哋寫呢一首歌嘅時候嘅內心世界啦，同埋我呢排對潮流嘅睇法嘅。拜拜， 拜拜。 世界像是歌大衞，好。 轉頭翻嚟有今晚睇新啲，千祈唔好行開啊！ 有田歌變身，與埋你。 接下来播映的是着了令你一世放心的神奇拖鞋特日之瞬间看地球。接下来的节目是今晚看真啲。 今晚看真啲。 阿婆，你觉得点啊？ 如果我可以再拣，我一定不会生呢个孙出嚟。 阿婆，你唔好咁怒气啦，而且个孙唔系你生嘅。 点都好啦。我而家都唔知点啦。 点解呢个阿婆咁怒气？系因为同佢相依为命嘅孙仔阿婆最近群埋一大班嘅臭妃，唔知晚晚玩到通宵达旦，仲染上咗不良嗜好添。阿婆，你系咪好伤心啊？ 都系噶。 阿婆，你系咪好想喊啊？ 唔系啊。 阿婆，你应该好伤心想喊嘅系嘛？ 哎，好啦好啦。 阿婆，你就嚟死啦！ 唔系啊嘛？ 而家啲年青人究竟谂紧啲乜嘢嘅咧？我哋今晚带大家睇真啲，小朋友，点解你会咁噶？ 咁冇啦，啲 friend 个都系咁啦。你冇理由唔试下。 你有冇谂过屋企人嘅感受啊？ 我冇屋企人嘅，呢个世界冇人理我啦，都系点就点啦。 你有冇谂过你个阿婆啊？ 佢唔知我做咩嘅喎，吓？佢唔系咩都知道晒系嘛？ 佢好唔开心啊！ 系啊，吓， 不如你去自首啦。 好啦，咁，但系我真系冇做过啲咩 喎。你去戒毒啦。 我冇吸毒喎。 冇吸毒。 哇！ 咁你一定食个丸仔啦。唔好啊，吸毒同滥用药物都会令到自己受到伤害，甚至乎连累你嘅家人噶。 我真系冇吸毒喎、啊。 咁点解你把声会咁噶？ 我把声天生系咁嘅。 咁婆婆话你嘅不良嗜好系 唔带锁匙出街，晚晚都要抄醒阿婆开门啫。咁 点解你唔带锁匙啫？ 瞓房啦、 你而家令到婆婆好唔开心啊，不如喺度唱首歌氹返佢开心啦。 啊， 婆婆你想唔想听歌啊？ 仙仔唱歌俾我听梗係好啦。 唱啦， 唱大唱你啊， 你首啦。 啊，抬头随着你走，而手臂似莲藕。咩事啊？ 你我系你阿婆啊，你手手埋埋做乜嘢啊？啊，你阿嫲喺边啊？ 喺你后面。 以下落嚟嘅节目系 Mr. Bean。 How are you doing, Bean? It's amazing, Bean. 大粒电视台今日嘅节目已经全部播放完毕， 听日同样时间再见，拜拜拜拜拜拜。 压力太多，停一阵，望下电视里到底播乜节目，食下软雪糕，揿下个 remote， 两个黑猫一对，开声讲嘢，今晚个 show。